目的一开始呢，送上一首非常动感的音乐，来自方大同演唱的《听》。周二上午好，时间来到了9:10，你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那今天呢，依然是很严重的雾霾天气啊，但是也是希望这样的一个坏天气不要影响到你的好心情。我们要做的就是自娱自乐，比如说此时来收听一下我们的节目。那在9点到10点的时间段里呢，我们继续来互动，说一说你会怀念过去的什么，把你想说的话发送到官方微信平台，将会有机会得到 MyFM 的纪念品。继续好音乐，来自周董《青花瓷》。 纯净音乐空间，大家好，我是张翰。

满是赞的伪装，顶天立地有模有样，天塌下来落在肩膀，努力扛，为了梦想只好坚强， 喜欢的音乐才叫做好音乐。 Music Forty 40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 FM。 不止一面，把我的演讲再 repeat 一遍。Let's do it, bigger, follow me, 在全新世界。 Nothing but the music is all I feel. 明白。 住，只要这个的名喧闹安静我都能适应，像一个勇敢关不住心快乐被人不缺 I have nothing baby， 就算遭遇狂风暴雨也自信走下去，柳暗花明很清醒，被你看清教会了我理智的人性，不想畏首畏尾规规矩矩释放自己的情绪，有什么恐惧穿行自己的地狱、hey! Looking for feeling 别解放的 tango So what 就用 hiphop 比他 tango 管到什么音乐只要对着 tempo 爱唱歌的 rainbow、我是 bad boy 该可以插你镜中站那不懂什么才害怕也从不废话、okay. 妈妈说 baby just do it 我亲吻妈妈穿着新的 jacket Nothing but a music is so 只要这个的名喧闹安静我都能适应，像一个勇敢关不住心快乐被人不缺 I have nothing so what 想感受脱缰的洒落，没有人能收紧我的自由，任谁都不能够改变我在现实世界里面生活、 来自偶像欧豪 So What， 欢迎回来，这里是带给你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好音乐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品冠的每一次演唱会呢，总少不了惊喜要给大家。那拥有好人缘的他呢，也是会在每一场演唱会上邀请到不同的神秘嘉宾来到场同乐。而此前在不同场次的演出当中，比如说黄家千、还有梁静茹、阿牛等圈内好友也是相继助阵。而将于12月24号开唱的北京站呢，品冠也将会再次邀来重量级的嘉宾，他呢就是乐坛大咖陈晓东。同时品冠也会为这次的平安夜的演出准备很多不一样的内容，让歌迷朋友在经典的作品与出乎意料的表演当中一起来度过一个非常温暖难忘的平安夜。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呢，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也是很期待他能够出现在跨年晚会或者说是他自己的演唱会上。那最近呢其实他也是一直没有太多新的作品出来，但是呢要提到他的经典老歌那肯定是数不胜数，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就送上一首他的代表作，来自陶喆《月亮代表谁的心》。 月光浪漫的让人心慌，其实原来没有这样，只是也有一点亮，爱忽然难舍难放，弯弯月亮在天上看我们爱的情

My FM Music 40，品质音乐为你选择。 终于能笑着跟你互相问候，终于还是做你所谓的朋友。我把我放在最后，说不出图什么，但就是假装不了对你冷漠。 韩国歌手李玖哲，别说，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yFM 10.5 Music 40，我是董真。我们的话题呢，就是你最怀念过去的什么啊？看到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来互动了，其中呢一个人的精彩就说了，他说这个雾霾天信号现在呢是躺床上不起来，真的特别怀念小时候的蓝天与白云。很多朋友其实和这位朋友的想法是一样的，都在说啊，真的很怀念过去这种蓝天白云、天气很好的时候。我相信啊，在经过我们两三天的这样很严重的雾霾天气之后呢，肯定会迎来一个晴朗的天空的。然后呢，看到逼我度你成魔说了，他说嗨，等着我来签到了。他说我很怀念以前晚上熬夜打游戏，再来一个加餐，哇，那个时候可美了，回不去了。哎，我也是特别怀念原来上学的时候啊，就是晚上可以吃完晚饭之后呢，八点之后再来一顿这个夜宵啊，这也是我曾经大学生活的样子啊。不过现在确实不敢了，我觉得好像这个女生啊一过25之后就很容易发胖，所以这个八点之后再来一顿正餐确实不太敢了啊。不过这个一日三餐还是要照常的。好了，我们暂时还是先说到这，接下来呢继续好音乐，来自张惠妹，趁早。 宝贝，圣诞想去哪里？ 福地广场。 糖果王国 缤纷来袭， 福地广场圣诞欢乐颂，

过后欢迎回来直播的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继续回到微信公众平台啊，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呢，就什么？其中呢，看到小歪歪说了，他说最怀念自己上大学的时候不用承受压力。没错，当我们上学的时候呢，可能希望自己能够赶快工作，但是当你工作，真的能够体会到校园的美好了。微说了哈，他说真的很怀念自己单身。我就在想了，你说完这段话之后，记好哈。这位朋友说，他说很怀念自己单身，有了另一半，要更多的考虑另外一个了。那其实我在想啊，其实这甜蜜的负担嘛，不过两个人在一起呢并不是，而是要让彼此成为更好的人，这是正确的恋爱。还有呢，看到在子宁轩秋秋啊，这位朋友说了之后的各种特色小吃，因为自然现在也有，但是味道觉得完全不一样。小时候看的动画经典的动画，也是很怀念自己美好的童年。那其实陆续给我发来了自己的一些个想法，然后我在这里不能一一读出了，也是非常感谢众朋友的支持。那在这里呢，我要送出我们的纪念品，就是恭喜子宁轩秋这位朋友啊，是可以获得我们送出的麦纪念品。也希望你赶快把你的电话姓名联系方式呢发送给我。其他朋友呢，如果想互动呢，可以继续在明天同一时间关注到我的节目。接下来继续来自伊能静《念奴娇》。 通福祥沃尔沃 4S 店暖冬礼遇，聚会京城购车限时特惠，更有 S90 不上市。河西区解放南路488293333，2829-3333。 环保居大牌家生活圣诞季， 十日起大牌收官礼 iPad Pro 送牌， 更有千元舒眠枕、品牌挂烫机，尽在建材路18号。 环渤海家居4006-890998。 诚信收车，安心置换，免到车王认证二手车超市买二手车，轻松贷款，零首付，超低月供，车到车王更放心。空港环河西400-080-2020。 快，薅羊毛时间到了！ 中石化薅羊毛，即日起至12月30日闪付，充值单笔满1000减150。 详情关注银联天津微信或详询95。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诞快乐！天津慕宁大众携手 PASS 与您欢庆圣诞，均可尊享2年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5大街12号，6620-0680。 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70到135平米沿街商占先机，电话6621-1621-1666。 长轴距一级车及 GLC GLAM 车充足，购车送多重好礼。七号，乌氏宏达奔驰之家，0038-588-2030。 My FM 100.5。 之后只剩传说，江山如此多。 TMI 100.5 Music 40s now. 频率。 我管得太多，请你问我。哦，对不起，我好像一个梦。Cause baby, baby, baby, you're so wonderful. All I wanna say, 你闪烁。 可爱的一首关诗敏，别说，时间来到了10:00，在收听的是带给你前40分钟没有广告打扰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其实韩寒在电影处女作《后会无期》上之前呢，是用朴树的新歌《平度》啊，可以说是再度营销了一把，那这非常的明显。而十年没有发新歌的朴树，用《平凡之路》在当时也是许多人的评，创造了惊人的话题。那他为什么要和韩寒的合作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两位文艺气的惺惺相惜。接下来的时间就赶快来听一下朴树《平凡之路》。 抬着的在路上的你要吗 Via Via 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热的模样，沸腾着的着的，你要去哪里啊？一样的沉着的，故人你真的在听吗？ 我曾经跨过山来，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都飘散如烟，我曾落失望失掉所有想，直到看清存才是唯一的。 向前走，就向左，就算回。 我曾经翻过大海，也穿过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里的答案。我曾毁了我的一切，只想自愿的离开。我曾经无惧黑暗，想挣扎拉自拔。我曾经像你下向那野草花，绝望着可也哭也笑的平凡着。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曾经问遍整个世界，没得到答案。我不想他像那野草野花，冥冥中是我唯一要走的路啊。 时间如此这般，明天已在眼。 Music 40，你好，我是 Evan Yo 蔡明佑。 Hey baby, when we are two, doing things that we love, every time you need, we feel like I'm in heaven, feeling high.I don't want to let go, girl. I just need you to know, girl. I don't wanna run away, baby. You're the one I need tonight. No promises, baby. Now I need to hold you tight. I just wanna die in your. 好音乐，你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40，我 时尚舞王吴建豪呢，最近也是推出了个人的专辑《音乐不羁》。那这张专辑是正式证明了他啊，从身为不羁男神，可以说是全方位力都是全面绽放。那新专辑的每个环节也是秉持着不羁的态度。而在播 MV 蹦蹦当中呢，喜欢跳舞的吴建特意邀请到他的好友，同时也是他更欣赏的音乐人方大同来签这首舞曲，注入到特别的灵魂节风。那歌词呢，大概也是阐述了他穿上鞋创造出自由的舞步，带你进希望与梦想的世界。而这首歌昨天也是正式发布，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上网关注一下。那接下来依然是要好听的音乐送给你，很经典的歌，虎队《红蜻蜓》。 追逐他的梦，永恒的家，大地就是他的梦，飞翔是生活。我们的童年像追逐成长吹来的风，轻的吹着梦想慢慢一生。红色的蜻蜓是我小时候小英雄，多希望有一天和他一起飞。当爱越多玻璃弹珠越来越少，我知道我已慢慢地炸了。红色的蜻蜓曾经何时也在我岁月慢慢变了。我们都长大，好多梦正在飞，就先看到底红色的蜻蜓。我们都已经长大，好多梦中不断出他的梦，天空是恒的家，大地就是他的王国，飞翔是生活。我们的田野像追逐成长吹来的风，轻轻地吹着梦想慢慢地冲。红色的蜻蜓是小时候的小小英雄，多希望有一天能和他一起飞。当烦恼越来越多，弹珠越来越少，我知道 分钟等于2400秒，等于不间断的好歌，等于超值音乐体验。只有 MyFM 才能给你的音乐享受，40分钟不被打扰的音乐空间，尽在 Music Forty。 时常

尘埃，带我飞向埋葬回忆的深海。好吧，一起痛快，忧伤如出体外，不愿去分清暧昧极限，时光冲动的奇怪年代，任凭日夜展现花放肆盛开。 完美音乐时间，大家好，我是贤子。 流行前沿，金曲经典，尽在 MyFM K 歌欢唱榜。 欢迎来到今天的 MyFM K 歌欢唱榜，我是董真。今天上榜的曲目呢，是来自于蔡依林，我知道你很难过。那很多朋友呢，相信都是习惯了听这个蔡依林的动感舞曲，但是你要知道，人家的很多经典的慢歌也是非常的好听。比如说这首《我知道你很难过》，就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治愈系伤感情歌。很多人在爱情当中呢，其实都明白离开谁自己都可以过下去，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在爱情当中，你或许已经是习惯了某个人的存在，那在面对分手的时候依然会表现得非常难过。有请蔡依林，我知道你很难过。那这次的 MyFM K 歌欢唱榜也是非常感谢东方之珠 KTV 的大力支持。 我知道你很难过，

FM 100.5. Music 40 starts now. 受打扰的音乐空间 Music 40。 大家好，我是张。 寂静的里头拉开序章，男孩在高墙也欣赏，幻想旋律是为他弹温柔的乐，只在黑白来回游荡，女孩在猜想他的模样，浮世模糊的神女般的翅等飞翔。第三个愿望，辈子的信仰，化身雪白狼，陪女孩走过全世界的每条小巷，彩色的天堂。不能说第三个愿望，一辈子的信仰，用最 城堡，两个的家，幸福的猜想他的模样，眼前仿佛是模糊的光，神一般的翅膀，这悲伤的力量，不能说的第三愿望，一辈子的雪白的翅膀，陪你来过全世界的每条小巷，彩色天堂，第三个梦，一辈子的信仰，用最温柔的乐章，当爱飞过高墙，借你做城堡，两人的家，幸福的牧场。我的第三个愿望，信仰化身雪翅膀，陪女孩走过全世界的每条彩色的天堂。不能说的第三个愿望，一辈子的信仰，用最温柔的乐章，陪女孩飞过高墙，建造一座城堡，两个人的家，幸福的牧场。 第三个愿望，时间来到了11:06，你正在收听的是《没有天使随时都在你的身边》。那五月天也是希望借由这首歌曲表达出他们自己希望能够成为每一个歌迷当中的天使。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非常温馨的《天使》送给你。 你是天使，你是天使，你是我最初的 餐，我喜欢纯纯的脱脂牛奶。 甜品，我爱吃醇厚的黑巧克力。 音乐，我选择纯净的 Music Forty。 My Game 100.5 Music Forty， 给你40分钟不间断的好音乐，尽享纯净音乐空间。 实力派的合作，刘若英、杨坤，二十四楼，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y 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邓真。梁朝伟呢，最近是和李宇春一起为他自己主演的电影《摆渡人》献唱了插曲。那其实说到梁朝伟唱歌呢，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细数曾经他演唱的作品，那也是证明了他在唱歌方面的这个天赋还是相当高的。只是呢，这个梁朝伟更多的时间是演戏啊，所以投入到这个唱歌的时间并不多。那虽然出的唱片不够多，但是经典歌曲却有很多，比如接下来的这首《为情所困》，来自梁朝伟。 这一生为情所困，

非常怀旧的一首歌，来自林志颖《稻草人》。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12月17号呢，高晓松的《晓松奇谈》是录制了最后一期，而本期节目呢，也预计将会在12月30号来正式播出。而随后呢，也将会推出三期纪念特别节目。那这档节目呢，也将会在2017年1月20号正式收官。而对此呢，高晓松也坦言说啊，因为做一件频率固定的事情，其实觉得很不容易，平时再加上节目内容的压力，所以呢他自己也是决定要暂时的歇上一段时间。那所以喜欢这档节目的朋友呢，一定不要错过《晓松奇谈》的最后一期。继续听歌，来自田馥甄《渺小》。 宝贝，圣诞想去哪里？ 福地广场。 糖果王国 缤纷来袭， 福地广场圣诞欢乐颂暨缤纷糖果嘉年华 火热上线。 圣诞老人联手滑稽小丑嗨翻全场， 甜蜜油桶心愿投递，福地广场让你心想事成。 超炫超酷的 VR 体验，登陆滨海空降福地。 平安夜更有超级购物车，幸运抽奖让您满载而归。 宜城福地广场， 一起圣诞，一起玩。 My FM,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城

是无能为。 一首来自梁博带来的喜剧，时间来到了12:09，你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邓真。创作才子蔡明佑呢，暌违3年之后，在今年的1月是再度推出了他的个人全新专辑《我和我的布拉姆斯》。那这首歌曲呢，这张专辑也是他在历经创作低潮期，将自己生活的经历写入歌曲当中，也是让更多的歌迷们在听到他的音乐的时候，不仅仅是在听他的人声，同时更能够融入到每个人的生活当中，来陪伴大家继续向前。那尽管呢，新专辑还是非常的好听啊，但是我相信其实更多人当初认识他，知道他的名字，还是因为接下来的这首歌曲。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有请蔡明佑，我可以。 地址的心，这样的情绪有种距离，你放着谁的歌曲，是怎样的心情，能不能说给我听，雨下得好安静，是不是你偷偷在哭泣，幸福真的不容易，在你的背景有我爱你，就要和你在一起，我不想又再一次和你分离，我多么想每一次的美丽是因为你， 这样的情绪有种距离，oh, oh, oh,

一首郁可唯《时光正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带给你24小时不间断好音乐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日前，第11届劲歌王金曲金榜全球华人乐坛音乐盛典是正式唱响广州体育馆，其中亚洲全能偶像魏晨是受邀出席，并且在当晚呢是狂揽了3个奖项啊，分别有年度内地最佳男歌手，还有年度最佳迷你专辑以及国语金曲奖3项重量级的大奖，也是成为了当晚的人气王。而在结束此行程之后呢，他也将会返回北京，继续为自己的2016的全新唱片继续忙碌着。那也是期待在新的一年，魏晨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那接下来继续好音乐，来自那英，不管有多苦。 只要你我坚持永远。 码，一起唱啊！ 你们先唱，这儿有两个二维码，我扫一下。爆米花，还有饮料，东方之珠太神奇了。 对，就是这么神奇。即日起到塘沽、东方之珠三家店铺欢唱，关注 MyFM 官方微信平台和东方之珠 KTV 公众号，即可免费获赠劲脆米花或可口饮料， 更有机会邂逅 MyFM 探店 DJ， 赢取更多好礼。一切尽在 东方之珠。 Music 40，40分钟不间断的好音乐，有音乐无所谓。 在收听的是 Music 40，我是董真。之前呢，曾经有传言说啊，这个导演张艺谋呢，可能会作为导演去指导北京卫视的跨年歌会。而最近呢，北京卫视的官方微博也是正式确认说，这个其实张艺谋导演呢，他将会携手综艺节目《跨界冰雪王》的节目组嘉宾来亮相北京的跨年夜，所以呢，也是借此正式辟谣指导一说。而最近呢，北京卫视此前在跨年夜发布会上公布，由张艺谋来担任总导演的跨界冰雪王节目也将会在1月7号首播，而此次加盟跨年环球歌会呢，当属冰雪王的嘉宾阵容是最抢眼，其中呢，张静初还有左小青等明星呢，都将会追随张艺谋来一同登台，所以让我们起来期待一下张大导演在舞台上的表现。继续听歌，来自刘若英、王力宏，《分开旅行》。

我是林宥嘉 MyFM Music 40 40分钟不会间断的音乐空间 MyFM。 Hey yo, it's summer 2008 and it's time to party. Hey, everybody say sha bing ba oh oh sha bing ba hey sha bing ba oh oh so 升起来 hey.车顶卡碰撞，随着音乐节奏摆动。不要再多年以后后悔自己从来没碰过，享受小小的时空。看我开着我的22度和转到奔行节奏，让夏天的风吹得全身发烧。不管白天夜晚清晨过什么时候，不用再多说，只要迎着风，再把手全都抛到空中，让汗水尽情的滑落，体验一种不同的感受。哎， jump up, jump up, let's go, 下轮吧。 Oh, oh. 首来自潘玮柏《夏日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40， 我是董真。冬季呢，其实穿衣保暖太重要了，而说到这个衣服保暖程度呢，其实以咱们这与这个咱们衣服内空气层的厚度是有关系啊。比如说你衣服穿的越多，那空气层就变得越厚，所以保暖性也会随之增大。但是呢，如果当咱们这个衣服和身体的之间的这个空气层总厚度超过15毫米的时候呢，其实衣服内的空气对流就会明显加大，而保暖性呢也会反之下降。所以说呢，我们该如何穿衣更加的保暖呢？非常的简单，就是我们的贴身的衣服一定要又薄又软，然后中间的衣服呢要保暖性更高一些，但是记得要蓬松一点，然后外套呢只要记住可以防风就可以了。继续好音乐，来自李琦《启禀太后》。 食材本真的味道， 鲜香 令人垂涎的麻辣 味美， 好油好料，精工巧制， 健康 大快朵颐首选 鲜味捞火锅。 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环渤海国际家居大牌家生活圣诞季， 12月10日起，大牌收官礼 iPad Pro 送到嗨， 更有1000元舒眠枕、品牌挂烫机，尽在建材路18号。 环渤海国际家居4006-890-998。 My 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我的妈妈咪呀、啊 要独自面对的才是成长。 我的妈妈咪呀， 好或坏都要一一经历过才是人生。 我的妈妈咪呀， 担心先放一下，焦虑先放一下，多关心关心我的想法，否定先慢一下，责备先慢一下，先听听我最心里的话。 玩要玩的过瘾一点， 累要累的彻底一点， 听好音乐要听得尽心一点。 MyFM 100.5 将好音乐进行到底。 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 首梁静茹《勇气》，时间来到了12:50，陪伴你上午四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那在雾霾的天气呢，我们不能够出去走走，但是你可以躲在屋子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的音乐是来自谢和弦《本事》，后面时间依然是交给苏 K 带来更加精彩的节目。我是顶真，明天再会。 诚信收车，安心置换，免费检测，到车王认证二手车超市买二手车，轻松贷款，零首付，超低月供，买卖二手车到车王更放心。空港环河西路八号，400-080-2020。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越听越精彩。 朋友，每周二的下午1点到3点是我们的机器检修时间，因此为您的收听造成不便，请您谅解。3点之后，请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我是董真，明天再会。